最近唯一的话题，看曾经亲密的爱慢慢像友谊，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一概让你远离。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少，让回忆是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了，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我们尝试让彼此的差异能隐形，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凉了，少让回忆是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了，也许温柔是停止在挽留。握、你的手像耳语轻声说保重，让眼睛就算湿了，是痛也有感动，以前每一次回首都为了再握手，但这一次是为了放手。 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现代化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快速办理澳洲移民，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澳洲的教育水平怎么样呢？ 澳大利亚有着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

是谁的从前，就在人潮中，你是属于我的那碗面，经过宿命的闪烁面，我与你闪着必须演，只能像第一个例子和本用水不朽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间，什么拉你抓不到你呀皮呀，第十个世纪到处都发现你爬上了自己人情几个天，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间，什么拉你说不用写信文字写下了永远。

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人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带着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一样寂寞的季节。 陶喆《寂寞的季节》。如果要问你最寂寞的季节会是哪一个呢？这首歌里面应该唱的是秋天，可是有没有朋友也会像我一样觉得最寂寞的季节其实会是冬天呢？因为对于很多单身的人来说，他们很冷啊，可是却找不到可以拥抱来取暖的人。好啦，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希望在夏天的时候给你带来清凉，那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给你带来温暖。接下来听到的是梁静茹刚出道的一首歌曲，叫做《对不起我爱你》，这不算是她流传最广的歌，但是也应该代表了刚出道那个时候的她吧。 想说对不起，怎么样？我。 都会珍惜。不管你会怎么讲，你怎么做，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捉摸，难捉摸爱人或朋友，现在到永远心就狂跳，我的模样记不记得了？情人他有没有收到？读书想着你，听歌想着你，大地和蓝天出现的全是你。 这首歌是收录在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当中。那这张专辑是由李宗盛操刀制作的。对于李宗盛来说，这应该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吧。因为善于描述成熟女性心境的他，这次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女生。不论是爱情观还是生活态度，都跟以往的作曲对象很不一样。所以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制作这张专辑。继续听到的是齐秦《离家的路》。这首歌在现在听来会觉得，那个时候的齐秦啊，真的是很年轻，嗓音非常的清亮和高亢。 昏黄的灯光不停掠过山头，又是到无处远处，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等之间的空间填补。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关切在你对视仔细盯住。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未开家的路。月亮我装作如此毫不在乎，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请你牢记暂时的别离，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

美食花花水家里鲜亮般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家活出去比较快一点，花蝴蝶的美的夜的鲜肉美三十几眼，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准备经验 岛，一向都是蔡依林作品当中重中之重。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一首歌《花蝴蝶》，可以说是继往开来了。他是以芭蕾舞来挑战了自己的极限，所以呢，我难免想要猜想一下，这些高难度舞蹈之后，蔡依林还想要做一些什么呢？就像王铮亮唱红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个抒情路线走得很顺畅，而之后他又会做些什么呢？那王铮亮是献唱了好莱坞科幻喜剧《像素大战》电影的宣传曲，叫做 Together， 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因为跟之前的相对内敛的风格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梦想里的地图也是你要的蓝图，所以视线清楚，无趣现实残酷，你肩膀上的国度也有我找的态度，所以默契同步，撑起一片欢呼， We together 不轻易认输， hey, yeah, We together 替自己做主， hey, yeah, 心中点了爱让人专注， hey, yeah, 执着的义无反顾，我们哭笑同路，汗水是记录，泪水是领悟，都疯狂的投入，说好永远同路，从最初辛苦到最后幸福，这旅程不孤独。我梦想里的地图也是你要的蓝图，所以视线清楚，无惧现实残酷，你肩膀上的国度也有我找的态度，所以默契同步，撑起一片欢呼， We together 不轻易认输， hey, yeah, We together 替自己做主，心中感染爱让人专注，嘿耶，执着的义无反顾，我们哭笑同路，汗水是记录，泪水是领悟，都疯狂的投入，说好永远同路，从最初辛苦到最后幸福，这旅程不孤独，嘿耶，我们永远同路，汗水都是记录，oh。 说起王铮亮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唱着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很温暖的一个男子，然后又有很鲜明的人文气质。可是这一首作品呢，却是一首非常跳跃的作品，有这样的一个反差可能会给人带来更大的惊喜。孙燕姿也是会唱一些很跳跃的歌，可是也有一些很抒情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由陈建英作曲，阿信、孙燕姿共同作词的《第一天》。 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呢，随着又一批学生的毕业，那一首首透露着这种淡淡忧伤的歌就会在大街小巷响起。这时候你就会想到有一些歌，比如像再见、珍重、朋友、栀子花开等等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一首分手的拥抱。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青蛙乐队，但是呢，何炅执导的电影《栀子花开》当中呢，又用了这一首歌来作为宣传曲。所以这首好听的、适合在离别的时候来聆听的歌，又出现了在大家的面前。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到的是《远走高飞》。对于很多曾经的天后啊，林忆莲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长跑冠军。很多人红的时候却是红得发紫，但是一旦嫁人之后就会处于全退或者是半休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天后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远离了歌坛一线。我们的林忆莲也是参加了今年湖南卫视的歌手，所以事实证明她应该是最能坚持唱歌、最喜欢唱歌的一位女歌手了。接下来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一匹黑马，叫做《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歌名呢也叫做《夏洛特烦恼》，来自于金志文。 我会

历时十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学舞蹈，世纪创业；学美术，世纪创业；学乐器，还到世纪创业。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新闻网消息，京津冀15家法院合作。据了解，房山区门头沟区大兴区法院、天津市静海区法院、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法院、涿州市法院、涞水县法院等3地15家法院签署司法合作协议，实现异地立案、送达、审判、执行全流程合作。北京日报消息，可带回家领养的小宝机器人、驶向未来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等等的40件精挑细选的科技酷品，目前在中国科技馆短期展厅惊艳亮相。如参展酷品中有一个小身材大能量的小绿侠，展出的小绿侠只是实验样机，它的真身作为我国第一个登上国际空间站开展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设备，正在开展科学研究。本次展览的产品大部分来自于各类高新科技企业，展览将持续到9月1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这首歌《失恋无罪》是2006年的时候阿令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你没有听错啊，他在2006年的时候就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可是很多内地的朋友可能是近期才对他熟悉了起来，而这首歌也应该是相当适合在 KTV 高唱的一首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坤的歌，歌名叫做《真的很在乎》，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啊，走过的时光就像一本书，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整首歌就像一首诗一样，杨坤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吧。好了，希望这首充满人生感悟的歌能够触碰到你的心灵，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走过的时光就像一本书，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来不及回顾，细细阅读，下一章就催促我上路。夜深人静后，常常很想哭，所有的往事都呼之欲出。其实我心中好想倾诉，只是我不善让心事流露，不停地追逐那光荣与财富，多虚无却忽略最贴心的眷顾，不停地付出，赢得了全部，都不如那拥抱的温度。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随剧情追溯消失的感触，灯火阑珊处我已知足，世界再荒芜我还有一棵树，回首来时我真的很在乎，这一路错过的和收获的幸福，眼泪有多咸，笑容的背后多无辜，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孤独多无助，就仿佛一场梦要落幕，最爱我的人你们都身在何处，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 我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美，看了